品牌诞生两周年，全豹园品牌盛典大幕开启。 999元每平米的价格，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？ 精细施工、大牌建材、实木家具、灯具、窗帘、名牌电器， 还是999元每平米？品牌盛典能买到什么样的家装？ 在此基础上再添智能卫浴、纳米净水、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，而且设计费全免。 400-606-8866， 400-606-8866， 逢周末成功签约，另赠空调一台。 名额有限，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。 三副苦薯片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半耳边儿。87.6，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。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，今明两天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，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，高温闷热天气持续，要注意防暑降温，多补充水分，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。请各位市民朋友在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的同时，还要注意节水节电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，东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6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，南转东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7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，感谢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老英雄姬有德，误走天大山，遇上战场，他能走连营吗？穿林而过，巧遇韩金虎。无心中把这坏蛋给救了，他也不知道韩金虎是怎么回事，这小子又会来事儿，千恩万谢，拜年话说了一大堆。老山上一听，这又是东床驸马，你不能小瞧，就向他打听前敌的情况。这韩金虎有的也说，没的也说，得不得，真的假的都有。老头就问驸马，你这是上哪去啊？奉皇上的旨意，军师的大令，赶奔柳河川去救开明王。哦，那怎么你一个人去？万岁！韩金虎一想，长茂他们损套了，把我扔这儿，这话还没法说，眼睛一转，瞎话上来，他问啊，老人家有所不知，他因为我能力太大，一个人就够了。话虽如此呢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，猿人一看我本领太高，以多胜少，我把我这劲儿使没了，所以才落荒逃走。要是吃饱了喝足了，我才不拿他们当回事儿。姬有德一听啊，不爱听，心说你吹什么牛你？这时候把你救了，你又长羊了，你刚才那落汤鸡事能瞒得了我吗？不过姬有德又一想，哎，人嘛，10个手指头伸出来不能一般齐，人也不一样，这人好吹，那就叫他吹吧。哎，驸马呀，那你要赶奔柳河川，要搅着人单事故，我保你前往。喂， 韩金虎一听不错呀，他要能把我拿这棍儿一捅别动，那就不能动弹了，这玩意儿真好啊。但又一想不行，要他保着我，我算立什么功啊？回去在皇上的面前也不好看呢，这帮小子还照样瞧不起我，这老头再把我这功劳分去一半，这不合适这事儿。像做买卖是有点亏本，你说到了现在这韩金虎还打如意算盘呢。后来他要求您能不能把我送过天荡山，只要送过去，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，您就回去休息啊，就用不着您的。姬有德一听人家既然有这种要求，也不好拒绝，好吧，就把韩金虎送过天荡山。老筛给自己告辞，咱先不说，单说这韩金虎，这小子跨起马掌中枪，认为这回可没事了，我指定能顺利通过元营。哪知道他居高临下往前一看呢，过不去。感情过了天荡山，前面还是元朝的联营，一眼都望不到边儿，吓得他一缩脖子。哎呀，要知道这样，我让老头多送我一轱辘。现在回头一看，老头走了。韩金虎一想，得了，我这命啊是咸盐换来的，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也不冒那险了，我回去得了。扭回头再一看呀，过不去山呢，自己把自己坑喽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把他吓得抖一耳袋。这位后来没辙，又回树林了，跑那儿眯着去了，单等有机会好逃了这条狗命。他到了树林，找一僻静之处，把随身单的干粮吃了点，把这马喂了喂，哎，靠着棵树他还眯了一觉。等啊等啊，他就突然听见天荡山那块天崩地裂呀，杀呀杀，打起来了。这谁超强上马，到了树林边上，他掌身往对面观瞧，一看呢，竟是元人的旗号和元兵元将。大明记的人在哪儿呢？哎呀，他莫名其妙，所以他没敢轻易的露面。又等了很长很长时间，好像这打仗的声音消失一点，他沿着树林拨马往前蹭，蹭来蹭去，蹭到笔架山，正好田在彪徒手大战赤兔燕凯，两个人扭打了一处，这个他看见了，但是他不知道是田在彪，心里还纳闷这是谁呢。一会儿看都不动弹了，他仗着胆子催马才过来，杀散援兵援将，到这块才发现是田在彪。要是别人在这个关头就得把田在彪救回去，哪怕没那个能耐，俩人都死了那也讲不了，但这小子是个黑心狼啊，眼露凶光，暗自咬牙，心说话，田在彪你还活着呢，这脸都叫你露足了，都我怎么那么倒霉遇上你了，哎，得喽，不毒不狠不仗义，我就把你整死了。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把田大彪落着脚脖子拽到一旁，拿过虎头照机枪对准他嗓子眼儿，我叫 恶狠狠就是一枪。正在这时候，听号子沉甸甸的声音，别动，这一嗓子把韩金虎吓一蹦，心说怎么那么耳熟啊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那老头，谁呢，就是老筛黑金有德。本来他想去白羊关，后来一想，现在明和元正在激烈的征战，你说我一点功劳也不立，两手攥空拳就到了白羊关，我说点什么，对我姑爷外孙脸上也不好看。哎，别看老了，倒了倒了这点零碎，还够元人一呛。哎，他想立功，所以金有德也没闲着，把援兵援将也打伤了无数啊。方才田在彪大战赤兔杨凯，他在林中也看得真切。金有德当然不认得田在彪了，暗中挑大指称赞，这小伙子可真了不得。这是谁呢？哎呀，比我外孙粉哪吒胡德济那是强多了。一边看着一边赞成，等也出了事儿，他晚来了一步。没想到韩金虎在那边过来了，这小子下手，老柴可心中是十分不悦，心中我怎么救了条狼啊，你怎么跟自己人要下手呢？打电步跳到身后，这才把他拦住。韩金虎理亏嘴短呐，一瞅这老头，不是你还没走呢啊？还没走呢？我说你这干什么呢？我操！您不知道，这是我们自己的人，您看这血淌多少，这多受罪这玩意儿。我寻思让他别受灵罪了，就叫他呸。韩金虎，你这小子太坏点了，见自己人不但不救，你还要把他谋害呢，甭问，你们俩是有仇吧？哎，遇上老朽我岂能容饶。到了现在，韩金虎这小子恼羞成怒，把脑瓜一拨了，哎，怎的你要干什么？你敢把东床驸马如之何？回呀、啊！金有德一听拿官衔来拍我了，你算个屁！老山一个往上一闯，三招两式，别动！拿铁条一捅，韩金虎更听话，往那一站，嘴歪眼斜，干脆就不能动了。金有德过去把他打翻在地，解下他判甲套，把韩金虎给捆上了，往他马上一架，两条腿也给他捆好了，这才哈西腰救田在彪。哎呀，这血流的太多了，仗着金有德这种人行侠作义，身上离不开药，那好刀上药是太有了，给他付了药包扎完了，吃上止血丹，但是由于伤势太重，仍然是昏迷不醒。他把田代彪招到乌珠马上，往上一趴，一只手牵着两匹马，一个山号，一个俘虏，单手提铁条闯连营，赶奔白羊关。要说他这种身份，援兵援将挡他，那不笑话一样，所以战场事咱就简料不说了。到白羊关一叫城，有不少人认识老筛子的，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，说山西万宝山的老英雄金有德到了。 满营众将是无不高兴啊，谁都知道他呀。朱元璋让军士刘伯温率满营众将代表自己出城迎接，见面之后彼此寒暄几句，把老差给接到里边。但是众人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牵两匹马？这二位是谁？哟，田代彪、韩军武，就问这个原因。老山海一边走着，一边把事情的经过做了一介绍。大伙一听是又疼又恨，疼的是田代彪，恨的是韩金武。等到了临时王宫的外面，朱元璋在这等着呢，过来给老山海见礼，彼此客气几句，往里请。到了里边，金有德就把来的经过，特别是韩金虎、田代彪这事儿都说了。朱元璋的脸腾就变了色了，啊，有这种事，快点把我那田爱卿救下来。早有人把田代彪搭到屋里去了，找军医大夫好好给调治，另外把韩金武像拎死狗一样从马上给解下。韩金武吓得抖一耳大，都尿裤子里了，心说这回可坏了，说什么我也活不了了。他正想着，就听朱元璋把桌子一拍，来呀，把韩金武给我推出去杀。这韩金武啊，没囊没气，一听说要杀他，吓得骨头都软了。陛下，陛下开恩呐，救命啊！谁听他的？刀斧手像拖死狗一样，把他拖出去了。满营众将一看，没有不乐的。为什么呢？这路就是韩金虎自己走出来的，老虎掉的山涧，伤人太重。大伙心里都乐，心说你死的晚了，早死点才好呢。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。朱元璋那意思呢，我这一杀，别人再说两句好话，我顺坡一下就把驸马给饶了。没想到没有言语的，实在下不了台阶，把心一横，就得真杀。果舅马兰在旁边站着，他跟韩金虎关系密切，这两个小子狼狈为奸。他一想韩金虎要死了，剩自己这事不好办，别人不言语，我不能不言语，我得给主公找个台阶下。马兰想了想词儿，就想过来给韩金虎求情。他刚一动狠，就觉这衣裳有人拽了一下。马兰一回头，谁啊？一看后边正是雌雄眼儿无敌将长茂。长茂挨着他，马兰的一举一动长茂都猜到了。他一看马兰这小子要过去讲情，他把他衣服拽了一下，我说 你要干什么？哎，我是少来这套啊，想给韩金虎求情啊，门儿都没有。老实站着，你要多说话，你小心狗牙我给你砸起来。朱母英在旁边也凑趣儿，老实点啊，没你的事儿，好在那待着，都多说一句话，舌头给你拽出来。马兰这小子胆小如鼠，一看我倒了霉了，二鬼把门一边一个，吓得他没敢言。说他没说话，更没人求情了。 朱元璋把桌子拍得直响啊，来呀，快把韩金虎给我杀了，杀！正在这时候，马娘娘不能再忍了，马娘娘在旁边坐着，心跟油烹的一样，要把她的宝贝心尖给杀了，她能舍得吗？心里说话，主公你糊涂啊，你要真把驸马也给宰了，咱的姑娘怎么办？就得守活寡呀。但是当着那么多人，这话没法说，马娘娘就厚着脸皮过来给求情，陛下息怒啊，你要干什么？陛下呀，像那东床驸马韩金虎这孩子做这事儿真是可恶，千刀万剐也是应该的。可话又说回来，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呢？就是圣贤也不敢说自己没错，是不是呢？他一时的糊涂，光因为贪功的心切，或者是记恨田代彪的能为，因此要下手。他不是没下手，这老英雄金有德给解了围了，他光有这种想法，实际没有做到。这个情况还得有个分别，望主公高抬贵手，饶了他这一次吧，下不为例，您看怎么样？这马娘娘还第一次当着这么多的人给朱元璋说小话。朱元璋一想，这玩意儿我要听你的话是行啊，别人能答应，这还得装点像，把眼珠子一瞪，都怪你，你把他惯的，你把他宠的，像这种行为是非杀不可，少说废话，推了下去。马娘娘还碰了一鼻子灰，哟，心说皇上这是真的，哟，这可怎么办？能看着驸马就这么死吗？他转回身来，又鼓动他的女儿，让公主求情。这公主跪到朱元璋面前，哭哭喊喊，这嘴里窝窝囊囊，也不知说些什么，意思吧，就是别杀驸马。朱元璋把眼睛瞪，推了下去，非杀。看这个形势，韩金虎是非死不可的。但这马娘娘真有主意，跟朱元璋要求的，说非杀我也不反对，那么大的驸马，临死以前能不能叫他们夫妻见个面儿？这总行吧，有什么话让他留下，主公给片刻之功，大概这个要求不过分吧。朱元璋这才点头，给片刻之功。那片刻是多少？这玩意没有拘束，也许15分，也许20分，可长可短。这公主跟马娘娘出来祭法场，名义是祭法场，其实是缓兵计。马娘娘利用这个机会带着公主上田代彪那儿去了。咱不说了吗，田代彪的小夫挨了一枪，流血过多，人事不行，现在在后院养伤呢，经过紧急的抢救，血止住了，但是由于伤重还起不来，在那躺着是昏昏沉沉，有人伺候着。马娘娘带着公主上这儿来了，先问这衣冠，田将军怎么样啊？刚吃过药去，现在见好的多了，我想跟他说两句话行。 哎呀，